中医的这个学术界啊，引发过非常多的争端了。因为张仲景的书有一部分是好像是照《黄帝内经》热论，是说太阳经生病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对不对？就太阳经走这边，所以后脑勺会僵或者怎么样。但它有一些内容不是完全照着这个太阳经在写的，所以有些人就会说，其实太阳病不可以说是太阳经的病。就是这些论点，我只是跟同学讲说，这些论点它的存在是有理由的。那我们只是接受张仲景写，因为张仲景写的内容都是很好的，很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一条一条读。那至于学术界的那种分类跟争论，其实就不用太管它，因为像是到底这个六经病，什么太阳少阳这些六经病啊，到底是什么，光是中医历代的这种研究者大概已经提出了40几家不同的看法了。哦，有人就说不可以说是经，只能说是病的层次，那有人说是什么什么，那我就觉得反正这些角度我大概都还算知道了，那我们就照实际临床来看待它就好了。那这个太阳之为病啊，这个地方这个张仲景的这个文章的这个分类是这样子的，就是太阳这个篇章啊，它最大块的东西它称为病，就是有一大堆不同的东西，不同的生病的状况，它都称之为太阳病，所以病是最大块的一个说法。然后呢，太阳病里面有许多许多的汤症，比如说有某些症状就会形成所谓的桂枝汤症，而这个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这个我们要判断这个病人应该吃某一种药，对不对？那他会有很多很多的小症状，而这些小症状呢，我们会能够推导出他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内在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称之为病机。就比如说，我们会从这个人怕吹到风，而知道他的身体是有风气干扰了他的胃气，对不对？就是有这样子的推导的过程，就是从小症状推导到病机，乃至于决定要喝什么汤，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证，就是一个证明的过程。所以《伤寒论》里面提到什么什么证，什么什么证，多半是写言字旁的证，因为这个证同时是名词，也同时是动词啊。那这个先知道一下。那太阳病呢，第一条它是太阳病的总纲，总纲就是我们太阳区块受到邪气的干扰，大概有一个最大公约数正确的疾病的状况。它是什么呢？他说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降痛而恶寒。那这个真的是非常正确啊，只是我还是要帮同学去勾一下哪些是一定有，哪些是不一定有。就是当我们被病毒的能量侵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就会想把这个病毒的能量挡住，对不对？那我们就会有全身的这个气场就会开始凝聚在有病毒攻进来的地方，然后想把它挡下来。所以当我们的身体能量发生这样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感觉到我们的脉变成怎么样，就是好像那个脉比较浮上来，然后呢沾到皮肤的时候会觉得一碰到皮肤它就觉得它在跳，然后可是按到底下就会觉得底下比较空。为什么？因为能量都聚到表面来了。那这个脉浮的现象在感冒的时候其实几乎是寸关尺随便把都会比你平常浮。那我希望同学平常一定即使没有什么把脉功力，也要熟悉自己平常的每天的脉是怎么样的状况，尤其是浮中沉的状况。就是我们搭到是轻轻的手指头贴到皮肤，我们称之为浮取。如果你贴到皮肤就感觉到你的脉在跳动，我们这个脉就很浮了啊。然后按到肉中间，我们称之为中取；沉到最底下，按到骨头边边，我们称之为沉取。那么有些人啊，他平常的脉就很沉，你要按到骨头边边才把得到，这样他可能他的体质比较寒，对不对？或者是他的阳气比较收敛或怎么样啊？但是呢，如果一个人的脉平常就很沉很沉，他即使感冒那个脉浮起来也不一定能够浮到皮肤表面。所以要判断感冒的脉呢，你一定要自己 熟悉自己平常的脉象，这样子它相对有变化的时候你才能够认得出来，这是第一步。因为你如果自己的脉把熟了以后再帮别人把，在 日子久了摸熟了，就会把的正确度会提高。但基本上伤寒论的脉法在太阳篇几乎就是把一个浮脉而已，所以连这个都不学就太过分了啊！就是就脉有没有比平常更浮上来一点，这个至少基本的手法要有嘛。那这个，所以太阳这个区块啊，比较表层的气受到邪气干扰呢，就一定会脉浮，所以脉浮几乎是一定的啊。所以同学在这些症状上面，凡是一定会有的，我建议同学打一个什么圈，三星星星好了，就是一定会有的打星星，然后呢，多半就是八成以上机会会有的打圈圈，然后或许会有的我们打三角，好不好？这样子你才能够在实际上临床的时候能够看得出来。不然的话，有些人会说，因为你全部的把它当作是打星星的，就说哦，这个病人脉浮，然后呢怕冷，可是他后脑勺没僵，所以我不知道他什么病，这样就不太好吧。所以我们要把可能性稍微排一个序位啊。那头项降痛，哎，有人问什么问题？有人说什么没有？就是这个是从黄帝内经热论里面说的嘛，对不对？就是说太阳经在这边，所以太阳经受邪了，它这条经气不通畅的时候，一定后脑勺会僵硬嘛，或者会僵硬，或者会痛，或者有些人是其实头痛可以痛到这边或者这边的啊，就是但是那个头痛呢跟后脑勺发僵呢，就不是太阳病的一定会有的现象了。所以这个头项降痛我们就打三角就好了，好不好？因为你们都知道，大家感冒有人头痛有人不头痛，对不对？那你不头痛还是感冒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照实际临床可以出现的症状就是打个三角就好了。而恶寒啊，这个恶寒这件事情是太阳经的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个恶寒是这样子啊，这个如果因为我们现在才讲到第一条，它第二条第三条就要帮我们分出来。怎么分呢？就是分说这个我们受到邪气要分成风气伤到我们的胃气跟寒气伤到我们的营气这两种。那风气伤胃气我们用桂枝汤，然后寒气伤到营气用麻黄汤，这样子。就是它就是张仲景的这个医学就是一个很完美的程式，到哪里就要选 A 或者选 B， 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再选，然后发现都不在太阳区块，那可能是少阳病，可能是阳明病，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在太阳病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是风伤胃的话，你一定会有的症状就是这个风扇这样的风刮到，对不对？你会觉得很讨厌，你不一定是觉得冷哦，可是因为你身体里面已经受到风气的干扰了，而你的身体想要把风气排出去，所以这个时候有吹到风的感觉，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心里头有一种厌烦的感觉。所以要断定这个人是不是风伤胃，我们通常医术比较糟糕的，包括我啊，都是开电风扇就要把他推到那边去，说怎样感觉如何啊？他就好难过啊，风伤胃啊，就用这样的方法辨证，很简单嘛，啊，就是。那至于说寒伤营的话，他那个特征是这样的，就是不管他发烧到多高，那个病人都会这样子裹着棉被跟你讲说我觉得发冷。那这就是一个断定太阳病很重要的指标，因为这个现象只在太阳病比较会在太阳病发生。如果是阳明病的高烧，那个病人本来是觉得热的，这样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其他经的病，就什么阳明少阴那些病，它有没有别的症状的这个组合？那但是太阳病最主要的感觉就是伤风的会怕风，伤寒的会怕冷。伤风的怕风比较只是讨厌吹到风，伤寒的怕冷是那个人真的就觉得身体在发冷，不管他烧到多高，他都自己觉得在发冷。啊，那这是一个，其实会有这种相对比的感觉，其实意味着啊，就是这种怕风或者怕冷的感觉，其实意味着这个邪气还在你身体比较表层， 因为如果它已经进到很里面，你全身从里冷到外了，你反而不会有那么明显的那种差别感，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你里面还没有受到邪气，所以才会衬托到你外面的邪气那么明显。所以明显的雾风或者雾寒，那是太阳病的指标。那到了那个少阴病，虽然也有什么手脚冰冷之类的现象，但是那个人反而没有像太阳病那么激烈的雾风雾寒的感觉，就是反而感觉会钝掉一点点啊、哦。那所以通常我们《伤寒论》里面研究《伤寒论》的人会说，张仲景写到儿这个字的时候，通常在标示重点啊、哦。那当然这一条的话，什么都是重点了，只是说。后面有一些条文的确张仲景讲到儿的时候是拿来当强调词的啊、哦。那这个所以脉浮头项降痛而恶寒的话，脉浮跟怕风或感到冷，这是一定有的。那头项降痛是或许会有的，它可以有啊、哦。那这个因为脉浮是一定有的，而脉浮是断定太阳病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呢，这个你们这班比较是新同学啊，就像老同学有的时候会打电话跟我们助教啊，说什么他在家里面谁生病或者自己生病，打电话来问助教。那通常我跟助教啊，他就说啊、比如说他会问说什么啊，我现在哪里不舒服，怎样感冒，我应该吃什么药啊？他讲了一堆症状，他有时候助教啊回问句，那你脉是怎么样啊？他说不知道哎，我脉很会，没学会，没把。那助教就会说，或者我就会说，哦，那不然你找家附近的医生帮你看好了。就是，其实脉浮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点。如果你不给我这个资料的话，我很难断定说你一定是太阳症，哦，太阳病。所以有的时候这一点点脉还是要学的，否则的话，我光是听讲一些其他症状，我不太有办法掌握。所以有一次，好像有一个人在我部落格上留言，说什么叫我赶快救他，什么他什么有这些症状，他觉得他是桂枝汤，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写他的脉象，所以我不可能知道，对不对？我会觉得。就是感觉就是很迷糊的，就是在那个情报对我来讲，我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啊，是这样子。因为伤寒论的很多病症是有很多排列组合的。那再来第二条跟第三条呢，是在讲中风跟伤寒这两种不一样的这个症状是怎么样的啊。所以从第一条就分岔出两个可能性，第一个是。风伤到胃气，我们称之为中风啊。那这个寒伤荣，我们称之为这个伤寒。那我们跳到前面看一下3-71条，那是讲把脉的一点点啊。3-71，他讲说，他说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胃，寒则伤荣，荣胃俱病，骨节烦疼，当发其寒而不可下也。他就说这个，他说如果你的脉又浮又紧的话，那如果你的脉会浮起来，就知道你是风气达到你的胃气，所以你的抵抗力都聚到表面来。但如果你的脉很绷紧，就代表有寒气钻到你的容器，你才会那么紧。因为寒气一经过人体的表面的那个能量带的时候，人体的表面会显现出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会把所有的，因为寒气是对我们人体来讲是一个比较厉害的邪气，所以人体会很紧张的把所有的汗孔都关起来，所以那一瞬间你的皮肤表面就会关紧，然后你的脉也会同比例的呈现一种绷紧的状态。好，那他就说，那既然已经打穿了胃气，伤到营气了，那就是荣胃俱病，那这个人就会什么骨节烦疼，因为这个凡是这个寒气钻进来，就会把身体一些能量，就是把它，就是我们说寒气会凝聚住一些能量，那中国人说不通则痛嘛，所以它一方面寒气会往骨节钻，会有一点风湿的那种酸痛，另外一方面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字嘛，对不对，如果能够走得通就叫做通，走不通就叫做痛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中国人一直都说不通则痛啊。那所以那个什么，有一个明通治痛丹的广告，他就写有一个老人家，他写一个字，什么中国人说的好啊，不通则痛，对不对？然后讲了之后，然后他那个卖出来的治痛丹是什么？是西药。哇，这广告真的是天下不实广告之一品啊！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他说，但是呢，因为是病在荣尾，就是人体比较表层，所以要治疗这个病要发汗，就是要把这个人的邪气逼出去，而不是用下法。下法就是用什么泻药啊什么，让把，因为我们中国人如果邪气在表面，我们认为说如果你邪气在表面你却用了下法，就会怎么样，把邪气拉进来变成内陷啊。那这个内陷的这个，我觉得现在有一些西医的治疗法就比较是处于内陷，就是我们说过少阴病的特征是人变得很笨，很想睡觉，对不对？但是已经陷到三阴经了，那我们得了一个三阳经的感冒，还会发烧，还会流鼻涕，然后用了一些什么抗生素啊、退烧药啊、点滴啊，打了之后变成什么，有些人是拉肚子啊，有些人是变成每天就昏昏的想睡觉。那其实在中医的角度来看，其实那个坏能量是被拉到更里面的经啊，对人体的损害是更大啊。可是西医会说头昏昏想睡觉我们不叫感冒啊，啊，所以就算医好了吧啊。那站在中医的角度觉得好像还是没有医好嘛，只是弄到更糟的区块而已。那所以呢，他说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啊。那这里同学要记得这个什么事情，对啊，有个同学在说对，打电话吗？哦哦、啊、那个这个太阳病啊，这个发热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呢胃气受邪，我们的抵抗力啊、哦、稍微浮上来一点点啊、哦、我们人会有一点微微的热感，但是会不会到发烧的程度呢？不一定。所以这个发热就是到底会不会发烧，在风伤胃的病是不一定的。所以呢这个发热我们可以打个三角形啊。那至于汗出呢，因为风气伤到胃气的情况啊，这个人是这样子，好像因为风气在胃气是最表层，对不对？而且风气不是那种立刻要钻进来，所以人的胃气会怎么样抵挡它呢？会设法要把它推出去。那当我们胃气还设法要把它推出去的时候，我们的汗孔是打开的，你知道吗？就是要把它放出去嘛。所以汗孔打开而希望能够把它扫出去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人是比较容易流得出汗的。而这个汗出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说你得了风伤胃的感冒你就会全身狂冒大汗，并不是，而是你得了风伤胃的感冒啊，你的汗孔都是开的，所以你的皮肤在摸起来的时候是有一点湿润的感觉的。就比如说你衣服比较厚的地方，你伸手进去摸，它的那个皮肤是有湿润的感觉的。那相对来讲，寒伤淫的这种伤寒呢，所有的汗孔会很紧张的关起来，所以皮肤摸起来全都是干干的。这样子分，这样明白吗？那如果你真的要试它是不是是风伤胃还是寒伤淫，你就帮它加衣服，加到一般人会暖到有一点出汗的时候，你摸它皮肤还是干的，那就是寒伤淫，不是风伤胃啊。这样子分，但是不要等它出大汗才能断定这件事情啊。那不是的，就是汗流得出来就好。所以流得出汗是一个必然症状，同学要打星号啊。那恶风是一定的，就是因为你脉孔这个汗孔打得开开的，身体想要把这个风气逼出去的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如果汗孔开的，你如果外面又吹到风的话，这个人怎么受得了？他会很讨厌这种感觉，对不对？就我开门是要放狗出去的，就一个三只狗又钻进来啊，就是那种感觉非常不好，所以一定会很讨厌吹到风啊。所以这是一个，所以就是这个病人主观的感觉了啊，所以你要问他。那脉缓，因为你的全身表皮是松开的，所以你的脉不会真的绷得很紧，所以脉即使是浮脉它也是很柔软的浮脉啊，就是不是硬邦邦的。也就是说你平常的脉有多强，那个脉浮起来大概也还是那么强，不会变更强。但是如果是伤寒的脉浮紧的话，它浮起来那个脉就比你平常的脉要硬很多， 这样懂吗？就你平常的脉就会比你平常的脉绷紧很多。所以这两个分类先把中风分出来。那另外呢，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这句话就是在告诉你什么呢？就是你不要管它有没有发烧，都要以以下的状况去辨证。因为有些可能是那个时代会有一种庸医哦，凡是看到发烧就会说这是热性疾病，你知道那种感觉吗？那但是麻黄汤症就是常常遇到的 case， 就是他是伤寒，他身体有寒气，所以他整个人在怕冷，可是他身体温是39度，他的的确确在发高烧，可是他因为他本人是怕冷的，他的脉是浮紧的，所以一样用麻黄汤把他的这个寒气逼出去，他烧就立刻就退下来，绝不是说发烧就要用清热的白虎汤来乱搞，懂不懂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就已发热未发热，就是告诉你说无论他有没有发烧，都还是要用后面的辨证点来决定他是不是伤寒。他说必怎么样呢？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阴阳俱紧啊。那这个恶寒呢，他是一定会感觉到发冷。这个麻黄汤症到底是不是绝对会感觉到发冷？其实在台湾呢，就没有那么绝对。如果你是比较北方或者比较西北方，那里的人呢，他的腠理比较坚实，他的麻黄汤症会比较明显。那我们台湾人都是腠理虚疏的尊荣人，你说汗孔要闭紧，大家又能闭得多紧？你知道一下都是松的。所以那个怕冷的感觉啊，理论上怕冷是一定有，但是现在在台湾也有人好像软绵绵的，就是好像微微的而已啊。所以基本上怕冷是那种在圈圈跟星星之间的，就是那种80-90%以上是正确的，但是我又不敢讲是绝对啊。那体痛是也是打圈圈就好，就是80-90%正确，就是这个桂枝汤，这个风伤胃的人啊，身体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酸痛，但是那个感觉桂枝汤症的酸痛啊，比较像是我今天做了一些运动，人有点软绵绵的那种酸痛。可是麻黄汤的这种寒伤营的酸痛呢，它就是会让你觉得身体真的有什么地方在痛，那个不通则痛的感觉会很明显，那个血液不通，因为寒气到哪里，那个地方的气能量就会被闭住，血气就会被闭住，所以就会有身体不通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所谓风湿痛的那种痛啊，身体在痛，那这个酸痛感会有的。所以寒伤营的这个酸痛感呢，就会蛮明显的啊，但是也是一个打圈圈就好，80-90%正确。那至于说这个呕逆啊，这个凡是这个感冒啊，邪气一强，我们身体相对来讲就有更多的正气去跟它相抗衡，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身体要调度这些正气去跟邪气相抗衡啊，它从哪里调啊？我们平常身体最多正气的地方可能就是消化系统吧，就这方每天都在吃饭在工作嘛，对不对？那如果气不够了，我们就说那你来帮忙，那你把消化系统调的气调过去，如果还不够用，那就可能调泌尿系统，从肾那边去调。但是基本上呢，就是先从消化系统开始调。所以一个人在感冒的时候，往往就会感觉到一个现象是，诶，胃口没有了，对不对？因为你的能量已经不再聚在你的消化系统了，所以消化系统开始停摆了。而这种停摆的感觉，往往也就是我们说，哎，一个人感冒医好的时候，他应该胃口就会恢复，就胃口恢复的时候，代表他感冒好了啊，这是一个说法。但是相对来讲，西医啊，相当于说感冒嘛，病毒性疾病，身体要底子够才好打病，才好抗病，所以要吃多一点。这个在中医来讲是万万不可啊，因为你那个时候硬给他塞东食物进去，那能量如果被拉回来，他就没有力气打感冒了。中医的看法是刚好相反的，就是要吃那种非常好消化的东西来帮助你的抗病机能才对的，而不是说吃很多啊，喝水要喝的很少，因为喝水会消耗我们的消化的能量。所以感冒呢，一定会胃口很不好。那当你胃口因为要抗病而停摆的时候啊， 你如果再吃点什么东西，其实吐的机会就蛮高了。所以感冒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经验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并不想吐，可是吃了一些东西之后我们吐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本来不想吐，但是因为没有力气消化，所以吃了之后终究还是吐了。好，那这就是他在这个呕逆是在形容这个状态，但是并不是说这个人一感冒了之后就要一直吐一直吐啊，并不是。那这件事情呢，其实这件事情有很多种，有很多注家有不同角度的说法。比如说说这个呕逆啊，可能是什么脾胃不和、脾胃受寒啊，就各种说法都有。甚至有人说什么风气啊，就是属木，对不对？那脾胃属土，那我们被风邪打到我们的肌肉上，肌肉属脾胃，所以这叫木克土啊，所以脾胃会怎么样？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黑化领域的讲法。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为什么要用正气被拉出去抵抗邪气这件事情来做解释呢？因为这件事情会，这个解释会关系到经方，纯种的经方开药法跟不纯种的经方开药法的一个差异。因为为什么呢？好比说之后几条我们会讲到桂枝汤症，那桂枝汤症也会讲到这个人想吐。那如果我们的解释是这个人想吐是因为他的身体的能量去打感冒的，对不对？那我们在桂枝汤里面就不需要加任何止吐的药，因为只要桂枝汤能够把感冒打走了，能量就可以回来了，消化机能就恢复了，对不对？这就是经方之所以用药用的少的理由。可是呢，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就会有经方有一些医师就会说，你看桂枝汤也会吐，对不对？也会想吐啊，胃口不开，所以我们要加一些砂仁啊，什么或者是什么砂仁或者什么半夏啊，桂枝汤加砂仁半夏来帮他开胃，因为他有胃口不开的状况。但是这样的开法其实是对的，也不是说错，但是我自己就知道，我往往就是在辨证不准确不准确的时候会多开一两味药来挂保险。我们的药就是因为这样子越开越多，你知道。那在经方派的思考里面，就是一个病有一个病的主轴，你只要处理好这个主轴，它的一些旁支的部分就不用处理了。所以主症在哪里，这个呕吐只是兼症，不要因为你感冒而吐就专门去治那个吐，重要是要把感冒医好，对不对？就像我常常在说，你要我治喉咙痛我不会，我如果帮你把感冒医好了，喉咙痛还没好，那个时候我才会，你知道那种感觉。因为喉咙痛是一个兼症哦，所以就是要在抓主症跟开药的功夫上面，这种事情的解读啊，会有一定的影响。那脉呢，我们说汗孔闭住了，脉就一定是阴阳俱紧。那历代这个脉的阴阳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浮取是阳，沉取是阴，对不对？或者是上焦是阳，下面这个尺部是阴，对不对？这个张仲景这个脉法呢，其实脉阴阳俱紧啊，比较我觉得比较最大公约数的正确，就是他前面伤寒力讲的脉尺寸俱浮，就是阴阳就是上，无论是上焦的脉还是下焦的脉都是紧的。那脉浮就不用讲了，因为一开始第一条已经定义了脉浮了，所以这个伤风是脉浮缓，伤寒是脉浮紧，这是已经是必然的啊、哦，一定是有浮脉的啊、哦。那这个，所以无论寸关尺拔起来呢，这个脉都是比较紧绷的啊、哦，都是又浮又紧的，都至少比你平常要浮跟紧，这是一个这个伤寒的一个脉象。那有人说这个，但是这最好这个地方的阴阳就要定义为无论是寸还是关还是尺，而不能定义成浮取还是沉取。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定义成浮取沉取的话，脉刚打到就很有力，对不对？按到中间还很有力，然后按到底下还很有力，这叫浮脉吗？这叫红脉啊，这是阳明病的这种上中下都很有力，这是另外一种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阴阳，就只是说无论是上焦还是下焦啊，就是这个寸关尺都会变得比平常要浮紧。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基本的辩证。所以今天同学呢回家呢，伤寒论一定要记得，在我们得感冒的六个大系统的病里面，第一个太阳最表面的这个系统，它的 主轴寒邪气刚进来的时候有分成风跟寒，然后各自是什么症状，这是一定要熟背的。你不背这个条文，但最重要的辩证点要记得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那如果太阳篇如果能够读得很扎实很稳的话，那同学呢就会有办法在后面篇章越读越容易啊。那我们一开始总是讲的比较慢，可是同学不要太害怕，因为很多东西解释过一次以后就不必再解释了，将来终究是会越教越快的。那这个那在这一刚刚刚我们有说太阳病它的总纲是恶寒，对不对？所以历代的医生在问诊的时候呢，往往就会问说你现在还有没有怕冷，还有没有怕风？为什么在治感冒的时候要问这句话呢？因为如果那个病人还觉得怕冷，代表他的病邪还没有离开太阳的区块，怕冷或者怕风，这是我们常常会问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绝对的正确，对不对？因为三阴病也可能会觉得冷的，所以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正确，只是我们在看这个病的传变的时候会这样问。而讲到这件事呢，就会让同学晓得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感冒这个东西进入人体以后，你不要当它是很省油的灯，一定乖乖在那边永远都不动的。它今天进入太阳区块了，从胃气进来了，或者打到营气了，如果它要继续往里面走，走到别的地方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张仲景呢在教医感冒的时候一定会说生病就要马上煮药，就像在座里面就有同学被我威胁过说你要我帮你